看着这条安文义发来的消息，叶修还有陈国都才意识到，一个接一个的来的这么多人中，提前打一声招呼，说明自己大约什么时间到的，貌似就只有安文义一个。这虽然只是一个没什么大影响的小细节，不过从这点小细节中也看得出安文义做事比起那些家伙要周到一些。 这样的话，我们的人就齐了。陈果有点激动，星星战队的成员终于要齐聚在一起了。陈果满脑子都是什么新世界的门要打开了，历史的齿轮开始转动了之类俗不可耐的话。赶路的安文义当然就没再出现在游戏里，不过这周反正也已经无boss可抢。 就算有，安文义目前的实力还真不至于影响到大局。转眼已是傍晚7:30，星星的一干人却是晚饭都还没吃，是准备等着安文义到了一起。不过安文义说的7:35只是抵达H市，在转到星星网吧还需要一些时间。这个时间，陈果他们这些本地人当然是更清楚不过。此时倒也不急。 约莫到了晚8:30的时候，大家都放下了手里的游戏。顺利的话，安文义这个时间差不多应该到了。安文义再一次用细节证明了他是一个靠谱的人。在陈国预计的时间，安文义精准地出现在了星星网吧。戴着眼镜、斯斯文文的安文义含蓄地和每个人问了一遍好。 没有特别示好老板或是大神，也没有对包子的跳脱和莫凡的冷漠产生什么异样的情绪。很显然，这是一个情绪不会外露的人，冷静的有点超出他的年龄。待人处事上，比起同样还是学生的罗辑，明显要成熟许多。都等你呢，先去吃个饭吧。陈国以主人的姿态招呼着安文义。 洛基和安文义都是今天刚到，咱们就不跑远了，就近先随便吃点。陈果随后对大家稍稍说明了一下。星星网吧附近没有太拿得出手的饭馆，陈果是不想让大家感到被怠慢。不过在场的诸人显然都是完全不在乎这种事儿的，簇拥着就出门了。这动作也得快点，因为他们的堆里还有一个苏慕城呢。 苏慕城最近混在星星网吧里也是很凶险的一件事，这要被粉丝认出来，肯定会翻了天。他可也是仅次于叶修的家世偶像，孙翔和萧时清固然也是大受欢迎，但总比不上已经在家世效力许多年头的苏慕城根基稳定。掩护着苏慕城，一行人出了网吧。 在陈果的率领下，直奔已经订好的饭店包厢。点菜什么的也完全没有推脱，陈果直接一人包办。完了，涉及酒水，这才征集了一下大家的意见。喝酒？哈哈，那有人可要丢人现眼了。 微臣鄙视的目光已经扫向叶修了。叶修一本正经：“ 我从不喝酒，我也不用。” 乔一帆慌忙道：“包子必然是喝酒的。” 魏琛重重地拍了包子两下，包子像是被看中了似的，比较振奋，挽起袖子像是要干架一样：“ 哼，喝就喝。” 还有谁喝？ 魏琛捧着酒水单，目光扫下了余下三位。这三位正好都是刚来的，和大家还不算太熟悉。 罗辑望向安文义。 安文义也正望向另两位，都是在等别人先开口。结果莫凡谁也没忘，直接答了两个字：“不喝。”你俩呢？魏琛也没多理他。那就一起喝点吧。安文义说着：“ 我喝不了太多，5杯吧。” 数学家罗辑对自己的酒量计算的倒是蛮精准。 拿就在面前的啤酒杯衡量着说了一下， 弱爆了。 魏琛鄙视了一下， 那啤酒杯5杯不过1瓶多一点点， 这样的酒量实在有些惨不忍睹。 连叶修脸上都露出一点轻松释然的表情，估计是发现有人可以给他垫底儿。 晚上也还有事儿，就不要多喝了，大家各按自己的亮点吧。 微臣说着，很淡定地朝服务员一招手， 给我来一枪。 举座皆惊，连莫凡、安文义都微微变色，望向微臣，显然是被这家伙的酒量给惊到了。包子已经咋咋呼呼地叫了起来， 一箱，那很厉害吧？得有多少啊？ 哼，是的，特别厉害，有24瓶呢。 叶修笑着说。 24瓶，太厉害了，老魏。 包子继续叫着。魏琛的脸此时却刷一下变得惨白，但还是故作轻松地说着。 怎么，一箱是24瓶吗？ 哼，你以为呢？ 叶修笑。 那什么，你们都喝多少啊？要一时间算不清楚的话，就先从我这里拿好了。 魏琛对要喝酒的三位说着。罗辑正要点头，叶修却已经抢先道， 哎，那怎么好意思啊？这万一有个能喝点的，喝掉太多你不是不够了？ 不够我不会再要吗？ 再要一箱吗？ 你有什么不满意吗？喝喝你妹。 微春知道自己早已被叶修看穿了，也就不死撑着了，十分愤慨的道， 我们那儿的一箱只有12瓶，怎么 H 式的箱子特别大吗？ 其他人这才彻底明白魏琛是闹了个笑话，顿时笑成一片。不过以魏琛的心理素质，完全面不改色的点起一根烟，就顺势倚老卖老的给众人讲起了他的想当年。玉香酒搬上来，也再没人叫板要让魏琛一个人喝掉。三个姑娘和不喝酒的叶修、乔一帆都象征性的喝了点，莫凡却是又一个不喝给拒绝了，余下的则被剩下四人包揽。但说是四人，罗辑那个5杯啤酒的量根本就是不会喝而已，只不过数学家讲科学，能喝5杯怎么能说是不会喝呢？只是酒量非常非常小而已。于是将大部分啤酒消灭掉的其实就是魏琛、包子和安文义，这三人平均一人有个6瓶上下，也不算太多，但酒精带来的反应却已经有了。魏春和包子两个明显话变得更多起来，倒是安文义依然像开始一样不动声色，让人丝毫看不出这是一个6瓶啤酒下去的人。 小安可以啊，深藏不露呀。 魏春也是很惊讶。还好，再多就要醉了。安文义这样说着，却哪里有人写，就眼下大家看到的光景，魏琛和包子倒更像是会先醉的人。 不错，有前途啊。 魏琛感慨着。 没有了，没有了。 包子这边倒完了9瓶中的最后一滴，摸着圆溜的肚皮大发感慨。 再来点儿。 魏琛却是有再和安文义一试高下的意思，他上来就叫一箱，虽然是闹了笑话，但12瓶的小箱却也是他的真实意图。魏琛也不可能是想把自己灌醉让人看笑话，这当然就是在他的能力范围内，现在6瓶多点，距离他的能力范围还有一截。 下次吧，机会还多，罗辑都睡着了。 安文义说着。魏琛扫了一眼趴在桌上的罗辑，也是分外无语，数学家果然诚实又严谨，他所说的5杯不是喝完再喝就会醉了，而是喝完就直接醉了。5杯下去的罗辑迅速就在桌上睡过去了。 好吧，下次吧，没有这些废柴的时候我们再喝。 喂，不要教坏年轻人，职业选手应该尽可能少沾酒，你不知道吗？ 叶修说道。魏琛怔了怔，半晌后狠吸了一口烟，点点头说， 你说的对。 说完望向安文义等人，表情居然变得有些惆怅。 哎，你们还有未来的多好，以后不要再喝酒了。 说完拿起自己的杯子，没有招呼包子，也没有招呼安文义，自己一饮而尽后站起身直接招呼起了大家。 走了走了，回去了。 叫一下罗吉， 陈国说道。 喂，快起来你个废物。 包子上去就给了罗吉的脑袋上一掌。 哎，包子不要乱来，这个脑袋可能是国宝。 叶修慌忙把包子给拦住了。 国宝？ 包子疑惑。 数学家。 哦， 包子似懂非懂的。不过罗吉吃了这一拳却已经迷迷糊糊的起来了。喝得最少却又醉得最深，睡了一觉还是两眼通红。 能走吗？ 叶修问。 可以， 罗吉说着。 包子扶着点。 哎，太废了。哎，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个废物小弟啊？ 包子很是惆怅地叹息着，过来把罗吉往起来拽。 能不能站起来啊？ 不用扶，我自己能走。 罗吉挣扎着。这饭吃得晚，散食时间也已经不早，这一周的 BOSS 又已经刷尽，游戏里也没什么要紧事儿。罗吉和安门义又是新到，大家索性一起全去了小区的租房。二层六间居住的客房是按12人住，两人一间的标准全都打理好的。魏琛他们一个一个的住了进来，叶修陈果他们都却没再来过。此时来了一转，先前到的四个人是一人一间房，谁也没和谁同住。接下来是新到了安文义和罗吉，看起来倒是刚好把余下两间一人一间给占了，结果却是被陈果拦了一下。 哎，别全占满了吧，以后来的人再合住是不迟，但万一来的是个姑娘呢？ 大家一听，有理啊。而且姑娘其实本来就是有的，只是暂时没住过来罢了。 那罗吉就去包子那儿吧。小安，你和乔一帆一间，我这经常抽烟，以后等这货过来了住。 魏晨随口就给全安排了。 嗯，这么安排不错，我们今晚要不要试住一下呢？ 陈果回头问其他几位暂没住到这边来的。六间房里面一切都早已经布置收拾好了。 住就住呗。 叶修全无所谓。